这首歌呢，说出很多小女人的心情，虽然有很多的猜测，很多的抱歉，但是当中呢，甜蜜幸福的心情呢，谁都看得出来。听到的是孙燕姿的 Honey Honey。 Hey, you, 就是你，请靠近我怀里，别假装不在意。 谁遇见你变大人也会认输，也为什么是你，我只想问为什么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。 You're so cute, so won't you come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我们每个人呢都经历了各种不一样的故事，而且徐一呢虽然没有和真正的亲密接触，演唱会呢也从来没有去过，但是真的是有一种老朋友的感觉。 上就个风，一皱眉头就心痛，我没空理会我，只感受你的感受。 这首歌曲呢，来自 S.H.E 叫做 Superstar。 有朋友开玩笑说呢，去韩国日本的街上溜一圈就会知道呢，中国的美女真的很多，而且呢都是如假包换的，所以说呢作为一个中国的女生，我觉得呢非常的骄傲。

Yeah.

心像凌晨四点的天的蓝，有一点蓝，又有一点模糊看不见，所有的思绪都在风中飘来飘去，找不到台湾，一定有些什么感觉在身体里面说不出来，多想打开冰箱看一看，其实很想去找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房间，一地土豆打了起来，打了打 专辑呢，原文气息很浓，但是又不像小文艺那么甜腻，是清新又大气的。你会觉得呢，那都是自然的情感流露。所以说呢，有感情的唱片，用心做的唱片呢，一定就是好唱片。接下来听听的王菲这首歌呢，本来叫做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，但是这样听起来呢，就有点落入俗套的感觉。所以呢，她很聪明，把歌名呢来了一个颠覆性的缩写。听听看这首来自王菲的歌曲，叫做《将爱》。

消瘦谁在前，凝望面前新的世界，我却看见旧的回忆涌现。拥抱的温暖能让心勇敢，我们都曾为对方极度浪漫，爱得多灿烂让生命也不凡，感动太多弥补了遗憾。拥抱的温暖就算变伤感，夜深人静时带着香气的酸，命运的微舍得离散，凄美却是最珍藏的片段。怕我依然温柔的挂念，绊住了你不走向前，所以强忍住眷恋，撕掉花了整晚那张卡片。拥抱的温暖能让心勇敢，我们都曾为对方极度浪漫，爱得多灿烂让生命也不感动太多弥补了遗憾。拥抱的温暖就算变伤感，夜深人静时带着香气的酸，命运的为难和不舍的离散，凄美却是最珍藏的片段。极度浪漫，爱得多灿烂让生命也不凡，是你让我的青春留下情感。拥抱的温暖就算变伤感，闭眼回味嘴角还是温婉，命运的为难和不舍的离散，凄美都是最永远的片段。 星期要去英国，好遥远的故事记得带回来给我。我知道我想要却又不敢对你说，因为我已改变太多。好，你改了一个名字也准备换工作，好，你开始了新的恋情有一些困惑。我知道你想要却又不敢对我说，因为你改变太多。